了解一下呢？ 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讲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个主题曲咧，就比较抒情嘅。而我把声音呢今日都会继续非常之抒情，甚至乎呢消失咗。第一就已经声沙沙少少。大家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当然听到钢琴声梗係会有边时啦，我哋嘅靓声琴手同埋健哥。咁但係呢我把声音点解会突然间会慢慢消失呢？因为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一家咪好鬼嘈㗎会。你谂下，净系笑声啫，净系少少少少少就话控制到自己，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哋系专业人士嚟嘅，佢哋系全部咧都系电视嘅主播，我哋叫佢哋电视主播联盟好声音啦，好嘛？好啦，我介绍咗先咧，咁就因为咧净系介绍咧，可能要三五分钟嘅，因为有我哋一共有五位特别嘉宾，而呢五位特别嘉宾咧，其实即系我当然识咗好耐啦。佢哋全部咧都系 TVB 嘅电视主播，咁啊其实有啲系身兼多职添啦，系咪啊？即系又做策划啊，又做主播啊，又做主持人啊，又做演员啊，等等等等啊，又做。当然最重要咧就系全部都系唱歌叻嘅，咁所以咧今晚嘅呢一个电视主播联盟嘅好声音咧犀利啦，咁啊排住队咁唱咧。都唔使轮到我，啱啱好，因为呢我今日呢就要探世界。听住你哋呢就唱晒我哋都最熟悉嘅经典歌。不如咁样啦，我哋做一个介绍先。第一个就係 Edmund 许文轩。 Hello， 大家好，我係 Edmund 许文轩，你哋好吗？ 係啦，而家其实呢听声音呢已经可以即刻个样弹出嚟。 係 演员初初未必得。即係而家呢咁多年，你做咗几年电视啊？ 哇，好耐 好耐啦。係啊，即係我諗超过十年啦，应该都。一定 有多添啦， 有多啦，一定有十几年啦。跟住咧就哇，好多出现喎，呢个平安旭啊，黄建东。 Hello， 大家好，我黄建东，东东。 哇，原来咧我都唔知你原来跳舞都点喎， 搞笑地跳 OK 嘅。 系啦，咁如果你讲搞笑，你又得啦，又做喜剧又得啦，做舞台剧又得啦。咁今日咧全部都系个个都系即系泛泛掂。嗰啲嘅，因為其實香港即係如果你做 artist 咧，最好係咁啦，係咪啊？咁啊跟住落嚟咧，即係我一路咁樣一路掃過去個鏡頭，一路 pan 過去嘛，導演叫嘅。咁咧一 pan 過去咧就，喂林子博，你幾時翻嚟㗎？ 哇！我7月11号翻嚟嘅， 哇！7月11号翻嚟啊！ 7月11号翻嚟，咁就今个月尾走啦，已经系下个礼拜三。 都啱噶啦，你一翻嚟好似肥咗少少喎。 点止少少啊？ 唔止啊！我冇睇错啊？ 点止少少啊？ 因为猛咁食啊！ 冇办法啦，真系。咪翻嚟香港系咁食啊？ 梗系啦，我哋啲云吞面都好食啲嘅， 梗系啦， 真嘅， 真系好食。 香港叉烧又好食啲嘅， 系啦，咪多嘢食啊，多选择啊。 系啊，系啊，咁咪真系肥咗啱噶啦！你一翻去咧，翻去嘅时候咧，你又可以又瘦翻啲。 系啊 ，keep 翻啦 ，keep 翻啦。都唔使点解，林子博多谢你咁啊，好多年几年啦，即系疫情啊，咁你嗰阵 过咗去两年啊，过咗 两年啦， 系两年。 咪其实而家好简单啫，吓来来回回啫嘛，系嘛，即系有只歌叫来来回回啦，来回回来来回咁都 OK。好啦， 有冇女仔嘅咧？梗系有啦，呢啲啊，即系嗰啲旧拍档嚟噶嘛。唉。Kelly Jackie，Hello， 大家好，我系 Kelly Jackie，KJ， Hello， 阿伯哥哥。 咁啊，嗰个迪士尼咧，闩咗几年喎，我哋 佢又开翻，好靓啊！而家 开翻好靓啦，又多人翻去啊，系啊。咁啊，又佢又约你去迪士尼噶咯。 多谢大家。 Kelly Jackie 其实都周围唱歌噶啦，包括去迪士尼啦。咁当然仲有咧，就依我啱啱前几日都见到你，揸住个麦要搏麦，访问人啊等等啦，有即系娱乐新闻 啊嘛，真系有睇。 梗係有啦，我超級捧場客嚟噶， 多謝。 淨係你我先睇 嘅 啫。 哇 ，Edmund 唔睇嘅係咪 ？Edmund 嗰啲唔想睇嘅，逼住睇，因為佢彈出嚟噶。佢嗰啲訪問人嗰啲 Star Talk 咧，係咪啊？佢實有佢嘅，即係佢噶嘛個節目。 係，我係阿瑩啊。 阿瑩啊，潘瑩惠啊嘛。咁啊，全部都唱歌叻嘅，所以咧我就好開心。我而家喺即係幾多年啦？我哋上一次我嘅演唱會請你哋做嘉賓，五個一齊嘅。 其實都係有六個嘅，當時仲有。 係啊，仲有，仲有。 洛印， 洛印，洛印，系啊，系啊，洛印明系 三男三女， 三男三女，哇，真系开心啊！哇，嗰个 show 真系几好气氛啊！一出嚟系咁唱晒啲经典，咦，今日都可以啦，不如咁样啦，嗱，我哋今晚有三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咁啊，乜嘢歌都得噶啦，咁啊，你哋咧就全部都系唱加班嚟，咁所以咧每人咧都要起码都唱四五只啦，哇！不过而家咧就嚟呢个电视节目主持嘅。电视主持咩啦？主播啦，电视主播联盟好声音，你哋拣一只歌嚟，啱嘅，啱 mood 嘅，叫做《来夜方长》， 系系 三小时、哦，有排听啊，系咪啊 ？OK， 嗱，你哋认声啦，其实都要开始认得噶啦，我就认得晒，大家听下佢哋系边一个先。 是记忆没法可承载，是昨天没法敢期待，模糊地描画着将来，明白这幻觉便叫恋爱， 就似生命里的潮涨，令那海岸缓缓扩张。再让我与你悄悄遇上，能用爱去印证世事无常，犹如流星更改方向， 让你我 犹如奇迹终于赶上， 终于也 犹如地阔天长， 我就相信来夜方长。 这柔情令海和天遇上， 寻觅欢愉，难道你像某场流星雨、哦？ 是那些愉快的时间，令你锁在我眉宇间。无论这个世界再耀眼，难及你转身一闪的璀璨。犹如流星更改方向，犹如奇迹终于赶上，犹如地阔天长， 我怎相信来夜方长，缓缓流水更改方向， 让你我恋上， 终于赶上， 终于也赶上。 So 令海和天如上。哒哒哒， 真系好嘢，真系好嘢。啊，點解咧？即係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咧，就未必知道哇，點解會咁夾嘅咧嚇，咁和嘅咧嚇，啲大細聲啊，嗰啲配合咧，就咁天衣無縫嘅咧。但係其實真係嘅，講真嘅，完全咧係開 show 之前，我哋開播之前咧，一分鐘先決定，不如你哋五個合唱一隻歌啦。係呢、這個係即係我講真，我所以相當佩服。所以大家頭先聽落咧，以為佢哋練過好多次，而且曾經唱過。其實咧，佢哋係各自唱過啫。但係咧，就邊個唱咩，你就靠手勢，因為我哋電台咧有度好處啦。你哋慣咗咧，就望住個鏡頭冇得喐噶嘛。係、最多係即係扎扎地地打下眼色，都唔得嘅，人哋睇到噶嘛。但係電台就好玩啦，就可以咧，我指你唱啦，佢唱啦，我唱咁樣 舉手又成。 舉手啦，係啊，我哋電台都係咁啦。咁誒，就算係歌詞都好啦，就算你唔記得都好啦，有啦啦下嘛，可以上網啦，諸如此類。咁但係頭先咧出嚟嘅效果咧就非常之合拍，非常之好。所以咧，你哋真係好好朋友。你哋之前咧有冇成日走埋一齊唱歌嘅？ 其实咧，我哋主播联盟咧，可能有啲观众唔知 系啊。 呢个名咧，其实 Albert 帮我哋改出 嚟。 我突然间谂起啊，系 我哋成军系靠你嘅，其实 唔系。我嗰次真系演唱会好开心啦，就我记得唔知三场定四场嘅，因为每一次咧就有嚟六个，咁啊全部咧我话，我成日上 TVB， 成日见到你哋，你又访问我，哇，原来咦系，佢又唱得歌，点解唔摆埋一齐可以喺个 show 度、concert 度唱咧？咁嗰次好感激你哋咧，就即系一做晒，唱晒嗰啲我哋都好熟悉嗰啲歌啦，吓嗰啲年青嘅歌啊，咁好有气氛啊！即系将我嘅演唱会咧，我未出现，你哋已经 warm up 晒啦，真系噶，真系嘅。 但其实系我哋多谢你， 系 冇错，点会多谢啫？即系你哋全部唱加班嚟噶嘛？咁但系头先听得出噶。是咪啊？即係究竟係邊個跟邊個咧？開始慢慢認得噶啦。即係女仔咧就Kelly Jackie 咧同埋阿瑩啦，係咪？即係其實係個個都有 character 啦。咁最重要咧就係你哋有個共通點，就係非常之中意唱歌，一聽到嘅，聽得出嘅。咁仲有一樣嘢，你嘅工作即係同唱歌，尤其是阿 Edmund 啦、許文軒啦，許文軒咧就直情係主持歌唱嘅音樂節目。 系， 咁嗰个 Star Talk 咧系由你永远都系由你主持噶嘛？ 咁又唔 即系暂时永远 OK， 唔系几有趣嘅。Star Talk 系一个专访嘅一个 item 啦环节啦。咁好多时候关于音乐，即系可能歌手宣传演唱会啊、唱片啊，甚至新歌嘅时候咧，都系委派咗俾我做嘅。其实阿莹都可以做嘅，不过阿莹咧就主要系做啲电视嗰边嘅，即系我哋有分啲我哋。唔同嘅主持有分啦，即系歌影视分开， 音乐就系你 系啦，系啊。 咁同埋而家嘅职责就唔系以前咁，譬如话一定会有啲幕后同你写好晒啲稿啊咩，咁啊资料搜集可能自己做埋嘅。 系啊，自己写晒稿啦，有时后期自己剪埋片添啦。而家 系咩？系啊，我听闻你都系啊，上一次都试过，哇！因为你一个人搞掂晒咁犀利嘅，即系同我哋 DJ 一样，我哋都系一个人搞掂晒，系连开播嘅时候咧，连机器都系我哋自己控制嘅， 系 啊，呢个简单啲啊。你有冇试过有啲人咧，自己连咧摄影机都系自己控制？ 哇！ 即系好似直播嗰啲嗰啲大货嗰啲都系咁噶啦。咁 而家嗰啲 YouTube 手机咯，自己嚟咯。 即系而家科技先进啦。好啊，咁真系一阵间咧就即系你连即系调翻转头，我逐个访问你咧就我会由冇声讲到有声嘅，变翻出嚟。我而家都系噶咯，而家唔知道用啲咩声音嚟即系变一把声音，因为大家唔认得我把声嘅。即系但因为我把声完全冧咗今日吓，即系我听朝就冇事噶啦。咁但系我要用第二把声咯，即系而家啲假声嚟嘅而家。 辛苦你啦， 唔辛苦唔辛苦，开心啊！见到你哋啊，因为做电台节目主持人今日休息咁啊，唔可能冇得休息。咁啊，头先咧就多谢大家嘅来夜。方场，咁啊，许文轩啊，你啊叫人唱歌就系介绍得多啦，自己嚟一只啦， 好啊， 拣啦， 送俾大家一首《游离分子》，系陈奕迅嘅作品。 最怕中呼吸空气一秒停顿，又继续迷离，这种感觉这快乐似生生即死厌弃，胡乱说陨落给你，只要寻觅此刻的奥秘，你的体态，你面容，你心中欢喜，实在没法把爱留起，唯求能在这夜翻天覆地，最美一消失，不会等你。爱看似是没了期，要说永远偏偏不合你。爱上了你，却在我心中预期，离别你，怀念你，重觅你。却未忘记你，有你原是要送一口气，请你明白多么的爱你，仍会别离，愿或恨，我甘心担起，实在没法把爱留起，唯求能在这夜翻天覆地，最美一消失，不会等你。 同我哋唱嘅歌叫做《有利分子》啊，哇！我心乸乸地添，俾佢唱到咧就系有少少真系，因为一失恋嘅就真系有啲惦念啊，哇死啦！唔紧要啦，轻松下啊，Kelly Jackie， 唔该唔该唔该，轻松下。 好，冇问题，我带你去个地方。 冇错冇错，系啊系啊，我要 跟姐姐嚟。 系啦 ，OK OK， 系啊，有冇有啲咩？有冇米奇老鼠啊嗰啲？ 有烟花睇啊而家。 系啊系啊，每晚都有。我哋去你一齐去啊，去欣澳先啦，系咪 啊？好啊 ，OK OK。但大家去迪士尼嘅咧，就亦都系我哋香港乐坛咧，尤其网络文啊、网络音乐咧，一个印记嚟嘅。因为我哋香港好少粤语歌咧，可以喺由网络开始等大家认识，而且流行。他约我去迪士尼，原唱者 唔该晒 ，Kelly Jackie。 兜过几个圈，看木马旋转，美梦似是遥远，仍埋藏着险峻。快乐旅途中，有没有热恋？看着这入场圈，如同寻获温暖。笑问你，你和年夜后飘再多的困倦也不远，似在平静地说出丝丝的爱恋。不生也愿记起香港的是你，烟火璀璨夜晚的旋转中，细味天边星宿也没法比。今天心碎或痛悲，只需要记住陪伴在你身边也美丽，始终可以幸福地沉迷在美梦里希冀。是你决定明日伴我去闯天与地，会很美，故事延续下世纪，一生都记起。不必你是与非，不需要顾忌，穿梭堡垒内陪伴我嬉戏，米老鼠比精品店的你轻轻靠近都可使我快乐跳起。身边挂着相机，假使到最后还未望到，不准你比例，可知心里正准备，无缘合照夜抱紧你。公主与白雪都不需要羡慕，因可跟你在长夜里拥抱。天涯拉丁本想说清楚，飞箭却又不可比拟，你待我好，星空不算是太高，假使有你在旁陪伴我，一起每段路，我将一切记心内，明日共你愉快倾诉。 哇，喺呢过山车好快，好快。多谢你带我去迪士尼吓，嗰啲半个新闻后，我哋喺二千靓歌，再见你啊，喘晒气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将军澳发生交通意外，一个过马路的外籍女子受伤，30岁私家车司机怀疑酒后驾驶被捕，正是被扣查。事发在傍晚六点几，私家车沿培城路转入文曲里的时候，怀疑撞到那个37岁的涉事女子，她手、脚和后脑受伤，清醒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涉事私家车司机身上有酒气，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警方将他拘捕。海洋公园保育基金昨日和今日接获一共两宗成年鲸豚搁浅报告，今年累计有23宗鲸豚搁浅个案，会将两条鲸豚带回海洋公园解剖和分析。两条死亡鲸豚分别在大屿山大浪湾和中环六号码头发现，它们身长大约160几厘米，呈现严重腐烂等情况。 海洋公园保育基金呼吁公众出海同埋去沙滩游玩嘅时候要带走垃圾，进行水上活动嘅时候应该避免喺船上用洗头水同埋沐浴露，以免污染海洋环境。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表公告，明日起证券交易印花税实施减半征收，以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目前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是 0.1%， 意味将会下调到 0.05%， 将会是2008年以来首次下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骤雨较多，渐转吹东北风，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了解我，了解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代表我的字梗是个响字啦。不只是解享受，还是解分享。每次做节目接听众的电话，听他们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啦、看法啦，我都觉得好像认识了多一个朋友咁。希望我们继续分享正能量给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啲，了解我们多啲啲啲。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我想投身文化创意产业，但又好惊失败啊！ 咁咪尝试下咯。有一班实验室伙伴都想话俾大家知，唔试过又点知佢 work 唔 work 咧 ？Trend OFS 2023咧，今年嘅主题就叫做尝试，直至我们找到出路啦。我哋除咗系去总结翻过往7年呢个计划试咗啲咩啦，咁亦都会系去分享一下而家我哋每一个参与计划嘅工艺师佢哋有啲咩成果。讲紧嘅就系尝试需要由我们一班嘅群体先至能够揾到出路咯。 唔该晒 Trial and Error Lab 管理员黄玉娟。介绍其实要开展新的职业路向，有时听下前人的经验都很重要的。 其中一个活动想推介的呢，就是文创手作海外取经会。我们就找了两位的工艺师，一位是香港的，一位是英国的，分享一下他们在海外那里摆不同的展会啊、市集，很实际的摆档的心得。外面的世界的人其实怎样去看文创这一种的行业呢，就是希望透过这些的经验，原来在海外摆展呢，其实是可以一个更大的天地。 好开心啊，见到他们终于有成果了。 其实在找路的过程中，伙伴之间互相支持撞桥都很重要的。在今次的成果展入面，会展出手作工艺师的作品，同时亦都有学员分享他们的绘本和立体书作品。另外亦都有桌游试玩分享会、纸胶带艺术工作坊等的活动，同大家见证 Trial and Error Lab 过去7年来伙伴不断尝试、修正、再尝试的成果。 Trial and Error Fest 2023 8月28日到9月10日， 佐敦梧松街突破中心。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原了他不想过地送他归家，我有满怀情话，今天不讲也罢，想起今年初夏 沙滩之上你与我默默望着晚霞，想起当初卿卿我我似梦幻化，当初真心的答允变了一串芳华，始终不敢相爱，只怕你宽恕我吧。今天抛下了过去，旧事逝像晚霞。别了他，偏偏想得出一句话，默默地接一朵花，轻轻地送予他。今天将心放下，好比将枷锁抛下，彼此相望强笑，热泪面上地下。一生不羁好比野马，野外是我家。一生不羁与放纵，愿我足迹走遍天下。几许崎岖不怕，只怕心放不下。一别了爱见，茫茫落日晚霞。别了他，偏偏想不出一句话，默默地接一朵花，轻轻地送予他。今天将心放下，好比将枷锁抛下，彼此相望强笑，泪面上的他。想起当初卿卿我我似梦幻化，当初真心的答允变了一串芳华，始终不敢相爱，只怕你宽恕我吧。今天抛下了过去，旧事逝像晚霞。 我要走天涯，无论你而家听紧嘅喺天涯海角，我哋都会揾到你嘅。因为你喺美加又好，澳洲又好，欧洲又好，甚至南美洲啊等等嘅加勒比海，都有我哋听紧二千靓歌再重聚嘅朋友。多谢你哋啊！每个礼拜九点半，九点钟一路至到咧系12点咧，我哋都会喺二千靓歌同你现场直播。今日咧好开心啦！头先咧，净系我佢哋唔敢笑，因为一笑声咧，五个一齐咧已经系冲爆晒啲麦噶，将嗰个声量咧扩到好高啊！你哋轻轻笑声啊，五个一齐吓得唔得啊？哇，已经好劲哦，已经好劲！咁所以咧，你哋真系专业嘅，可以控制个声量嘅咁。咁再好快咁介绍咧，我哋有五位咧，我叫佢哋做主播联盟啊。咁啊，因为主播联盟佢全部咧都系电视嘅主播嚟嘅，咁同埋亦都有好多身份啦。所有都系 TV 嘅主播啊、艺人啦、歌手啊等等。许文轩、王建东、Kelly Jackie、林子博同埋潘盈慧。好啦，头先咧就听到佢哋五个一齐唱过歌啦，许文轩又唱过歌啦，咁啊跟住亦都听过 Kelly Jackie 啦，带我哋去迪士尼，多谢你啊！烟花放完啦， 系 几多点放？唔知八点噶，好似每晚定九点，我唔好记得， 好似系。 我成日经过嗰度嘅，因为所以我成日都见到嘅。 而家靓好多啊， 系咩？ 但因为个新嘅城堡开咗啦嘛。 哦，原来有，原来有新有旧嘅，我冇乜点留意，因为我见惯咗。不过系开心嘅，逢系见到呢啲咧，即系有时如果我又唔系好明白，我如果我系佢咧，我要实诶攞你只歌咧嚟做主题曲啦，系咪啊？系咯，咁啊一放烟花嘅时候咧，你就将我约佢约我去迪士尼睇。 有啲朋友话真系会喺睇紧烟花，听到周围有啲人可能 play 住咁 样。系噶， 又话翻我几得意，我觉得呢个感觉。 系啊，因为好难得嘅，因为又属于我哋香港噶嘛，香港区。以前我哋细个带啲小朋友咧去美国啊、日本啊，甚至乎有时去巴黎啊等等。咁啊，香港我哋终于咧有自己嘅开心嘅好地方啦。今晚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吓，咁啊大家咧即系唔使客气，好似咧平时你哋做主播，你访问人嗰啲咁，你随时倾偈啊，访问我都得嘅。因为如果唔系我又唔系点唱歌啦，我净系听你哋唱已经够晒皮啦，系咪？五位播，头先咧就一路咪后咧就好多声音嘅。我哋一阵间咧会有预告先，王建东、 你又真系好多范数嘅， 系 喺边度都会见到你嘅。竟然咧就即系嗰只平安喐啊！一阵间大家咧收机，佢哋都笑啊！点解咧？点解你哋会笑嘅咧？ 食完饭系时候做下热身运动，跟住 冇错啦。其实真系好好嘅一只歌嚟嘅，因为真系唔系净系听歌咁简单啦，系听咗有健康嘅洗拍噶嘛。头 先 听 完 好 好有四季平安嘅感觉， 人生平安晒。 会唔会即刻真系健康同埋减翻两磅？喂 ，Vincent 听唔听到啊？减翻两磅啊！听完唱完，唉，听到啊佢。不過佢真係好犀利，佢啲彈琴其實要好多體力嘅， 係啊， 所以我要成日都要Vincent 唔好意思，你食多啲嘢先啦，請你食飯啦咁樣嘅。彈琴真係好唔容易啊，好唔容易真係。咁不過今日咧一陣間平安一陣先啦，等我哋唱到咁上下咧，開始有少少倦意嘅時候咧，就禮平安祝啦。咁而家咧，你揀一隻嘅近期都好 hit 嘅歌，就係、是、咦？有冇爆炸裝先？ 冇 啊，曾比特有個爆炸裝，佢又有隻。叫做 Raymond， sorry Edmund， 叫做咩话？ 我不如呢只， 我不如我不如请你介绍，我不如啦。 呢只歌系啊，曾比特第一首正式喺香港发表嘅派台歌曲。我知道咧喺之前咧即系香港金曲颁奖典礼都攞咗十大嘅呢首歌。 哇、十大金曲嚟噶啦，十大健康金曲嚟嘅， 犀利。Edmund 系资料库嚟嘅， 佢一定系主持嚟噶嘛？你都系嚟， 系 你做唱添。 好， 各位朋友，特别嘉宾之一黄建东。 我不如过街老鼠，人人亦是个判官，审判我坏处，令你受此有余。如果抱住，谁都叫住。我不如野生箭猪，时常亦令你自相丑化美丽公主。比赛幸福你会输，最坏评语，我爱仍沾污你眼珠。我不如一个人，我卑微像一片尘，污染人，毁了人，糟蹋人，只惹人痛恨。我不如一个人，怎样能大方见人，讲性情，讲见闻，讲个人，低一等不吸引。你不如快赶我走，长期被热风冷就可以怎去忍受，因我被取笑够，这怪兽都感到荒谬。你不如养一只狗，便宜地令你满足比我可爱的密友，恐怕自己在进修，拼命研究，也没旁观者会拍手。我不如一个人，我卑微像一片尘，污染人，毁了人，糟蹋人，只惹人痛恨。我不如一个人，怎样能大方见人，讲性情，讲见闻，讲个人，低一等不吸引。奢求遇到爱神，交往难，相处难，恋爱难，这个人太笨。我不如一个人，孤独能及早得分，无用勉强被怜悯。我不如一个。 你哋有时唱啲歌咧，即系唱嘅，即系歌就写得好好啦。即系我第一次当我第一次听啲歌词都好好清晰嘅。咁但系咧听完咧就即系又系咁样觉得要解药。即系哇！即系王杰东，你唱到你自己，情一个喺个电视剧嗰度咧，哇！嗰、那个喺街边宿塞咗，冇人理，哇！觉得即系，总之乜都系衰噶啦。讲到自己，即系冇可能嘅，即系哇！我同你做朋友咧，我污染你啊，咁样即系哇！即系妄自菲薄得好紧要嘅，即系去到即系自己揿到自己咧，即系变即系最低最低最低脚底泥咁样啦，好似。 但係近年咧，好似係呢啲類歌咧會好 hit 嘅， 係咯。 即係以前坤哥有隻原來他不夠愛我，即係好 將自己壓到最底， 好慘係啦，啲好即係卑微。 係啦，即係同白馬王子啱調轉，即係總之咧，我講到有咁慘得咁慘，你就太多人對號入咗， 係 啊，即係有共鳴，咁咪即係死啦。咁啊唔得，要揾人解一解先得嘅。即係我又覺得即係人應該咧，尤其是後生嘅啦，應該要雖然可能大家都可能有 ups and downs 係咪咁但係應該要即係積極啲嘅心態，係咪？咁嗱你係做啊嗱，我係想我唔係訪問啊潘盈慧啊，因為你係訪問人嘅。 係啊， 如果你頭先咁樣，你撞到佢喺街嗰度街邊撞到阿黃建東唱到咁，即係佢當真嘅喎， 係 真 係 咁。 我聽完佢唱，我第一個反應好似你真係咁講，我真係有個問題出咗嚟。係 咯， 哇，東東你係咪失戀啊？ 好慘啊！ 你係咪有啲咩好慘痛嘅經歷啊？ 我仲以為你話會擺低廿蚊添。 唔係呢啲真係職業病嚟㗎， 職業病係啊，會㗎，即刻有個咁嘅反應。即係我嗰頭先已經聽話，使唔使去到咁盡啊？真 係。都自我有呢個同一 有啊有啊，咁、 啊、 你而家不如咁樣啦，你揸住個麥咧，又當訪問呢一個朱仁翁啦，你可唔可以同佢解脱一下？ 係啦、啊，不如我送首歌俾你，等你將你啲唔開心嘅情緒踢走曬佢啊嘛。 好，交俾潘盈慧解脱。 好嘅歌曲真係會為憂愁解脱嘅。 爱是不夜城，回忆像星辰，热泪越沸腾，我越感觉有点冷，变了心的人越想越伤人，坐到清晨，阳光替房间开了灯，想若结局一样，又何苦再想，想若让人真讲，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吃有走，我有吃有好好过，解脱是懂得干泪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结局一样，又何苦再伤，想若让人深究，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有吃有走，我有吃有好好过，解脱 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有一种渴望勇敢的念头，不要爱我的人在担心我、啊、这世界辽阔，解脱是洞察感离开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 张惠妹的解脱，多谢阿莹潘贤惠和我们今次揸住个咪，不是访问人，多谢你为头先建东咧解脱咗少少， 有冇解脱咗啊？ 有冇啊？ 我舒服咗啦，即刻， 唔使咁悲，唔使咁悲 啊！系啊，系啊。 咁其实咧，即系曾比特咧，佢原唱啦，佢其实个形象一啲都唔系咁样嗬，佢自己咧啱啱好似系咪调转噶？ 开心果咁样， 开心果咁样啦，系即系个发型已经话俾人听，我系好开心嘅，即系开心到爆炸嗰只咯，咁就声音啊，特别好，即系非常之就容易记得嘅，咁啊包括佢嘅歌《我不如》，咁但系头先阿潘贤惠咧呢只叫做《解脱》系来自张惠妹，咁黄建东唱完咧，头先讲下就系话去咗外国两年， 子博 啊，林子博 系两年啊，好快啊，有好多人都话，咦乜你去咗两年嘅啦咩？ 系噶， 系啊，唔觉 你自己觉唔觉啊？ 我自己覺得唔止兩年， 日夜方長啊， 度日如年啊， 度日如年啊， 我度日如年啊， 哇，咁啊幾百年喎去咗，不過真係即係衷心問候一句，生活愉快嘛？ 個感覺其實係好似住喺大嶼山咁樣嘅。 哦，係咩？點解啊？我即係嗰個山明水秀， 個節奏，個生活節奏，即係其實係冇乜娛樂嘅其實。咁但係即係對我嚟講，我就係。几乎全职去凑两个小朋友啦，咁希望佢哋唔该俾心机同我读书， 系 OK， 翻紧学啦，凑放学，翻学放学咁样啦。 咁而家就每一日就车出车入咯，系咯。咁阿女而家就系十八岁啦，已经 吓 十八岁啦， 唔大嘅咩？ 系啊， 有冇啊？ 十八岁啦， 仲要跳舞好好睇，好靓啊！ 哇，十八岁噶啦，咁啊，仲要读大学。 又未咁快 就嚟啦，入啦， 就系啦，仲有两年啦。 哇！我真系估唔到，我成日觉得你嗰两个好似好细个咁样噶。 好大得好快嘅， 大得好快。 阿仔而家14岁。 哦， 系啊， 咁都 OK 嘅，唔系即系唔使话太细个时候要好多好多嘅照顾啦。 都系 嘅，咁但系而家大个咗有自己嘅生活嘅，应该。 都系依赖我嘅要，即系我翻嚟香港咧。擺低兩張八達通咧，攞我成日唔見人，係啦，喺嗰邊咧，我即係我如果唔喺屋企嘅話咧，佢哋好似坐監咁樣嘅。 哦，因為要有車佢哋啊嘛，係 啦， 咁同埋咧，即係始終都係大個咗先融入咧，比較啊嘛，即係比較要有一段過程嘅，即係融入個社會。 因為佢哋有包袱，即係年輕人咧，佢怕醜。如果你好細個嗰 個，係啦，唔知噶嘛，係 啊，咁所以 OK 嘅，即係都 OK 嘅，即係雖然話係怕醜啫，咁但係至少有一個最大優點。就係佢哋已經識講廣東話啦，講普通話啦，識 睇 曬中文字啦，喺嗰邊學埋英文，就唔該你乖乖地啦，係咯， 真係你唱呢只歌啱啦，我都好中意呢歌叫《有心人》，You really is one，thank you， 張國榮嘅《有心人》，雖然係當年嘅歌，但係好嘅歌永遠都會長青，就係咁解。因为佢嘅歌词，佢嘅感觉都会感动而家嘅人嘅。 寂寞也挥发着余香，

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我前做戏。苦衷抛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早翻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反离，将眼远望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入微，但求共你棋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但求共你棋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嗱，呢啲都系我哋以前啊，我哋嘅偶像啊，许冠杰嘅歌啦。咁啊，我哋第一次听佢唱呢只歌咧，就喺 TVB 嘅当然。咁佢都未将嗰啲咩鬼马双星都未出现嘅，咁佢系后来系有啦，有佢嘅唱片啊，嗰啲粤语唱片咧就开始有呢啲歌。咁然后咧，佢当年佢仲同许冠文喺 TVB 做紧嗰个叫做双星 报喜， 咁啊两兄弟嘅。咁咧就佢啊次次唱歌啦，咁好得意喎 ，sam 譬如呢啲古装歌啦吓，即系中国嗰啲着埋戏服嘅，咁啊喺度捉棋啊嗰啲咁样嘅，好好睇噶，我每个礼拜都追嘅，因为好好笑啊嘛，即系好多 gag 噶，啲 gag 系佢哋发明嘅，即系讲 gag， 中文讲 gag 系佢哋发明嘅。 记得嗰阵时佢哋好似咩噶，揸住两个胶锤咁样帮 帮。嗰个就系边个够我威啊嘛，我仲威咁样就帮，然后我等佢讲啲其实啲 gag 嚟嘅，咁但系就扮咗一个贴咗 show 啊，一个就搵个胶锤嚟帮咯，即系一个环节嚟嘅，好受欢迎嘅。咁但系中间就乜都有，有啲趣剧啊，有啲 gag 啊，有啲歌咧就一定系 Sam 唱噶啦。咁有时会请啲嘉宾嚟唱咁样，咁就主要咧就系许冠文同埋许冠杰咧就做主持嘅。哇 ，Those were the days。啊！即系我唔系想踢歌，我真系想讲，因为其实如果你谂翻起啦，即系除头先我唱呢个歌嘅时候咧，我其实嗰啲头先嘅歌咧系好 casual 咁，我20年前录嘅头先嗰啲歌，即系都系 声冇变嘅， 系咯， 咩冇变啊？咁即系而家把声就变到咁样，今日啫，所以我今日咧就请各位即系五位唱啦。咁呢五位呢就即係我改嘅主播联盟都啱㗎喇，真係。但係呢开个节目叫主播联盟好声音。TVB 会开㗎喇，我都估。即係实受欢迎嘅。因为而家啲点解呢，最重要就係你唱得又样又熟，又有 character， 同埋你哋揀啲精髓，即係如果我推荐啦，揀啲经典歌就得㗎喇。你千祈唔好唱啲其实你唔識嘅。咁唱呢啲經典歌真係貴寶，如果係喂咁佢咁後生未出世喎，啱啦，當新歌聽。然後你包裝過，即係全部而家全部啲大型嘅音樂節目都係咁嘅，真係好聽嘅，因為佢作得好鬼好嘅，係咪？真係喎，好多任你揀噶嘛，係咪？好啦，咁啊講翻即係頭先我講嗰對口頭禪，Those were the days， 即係哇往日情懷啦。啊，建東你未出世嘅時候有隻歌叫做。Those were the days， 你知唔知啊？ 我想讲咧，我即系中学嘅时候去唱卡拉 OK 咧，我已经爱上嗰只歌啦。 系啊咩？ 系啊！ 你竟然啊！ 我系唔记得听呢个音乐节目，跟住我就觉得哇，呢只歌好有画面，好有 feel， 好有 feel， 古仔，好啱嘅。差唔多，我哋每一个人咧都会遇到呢啲情况嘅。 系， 长话短说啦，就讲有个人咧，就以前成班朋友咧，就成日喺啲老地方啊，所谓有个酒吧，即系有个 pub 咧。飲酒嘅地方，飲埋啤酒咁啊，但係成日約埋一齊咧，談天說地，笑餐死，然後先翻屋企嗰啲。咁然後咧，而家各散東西，好多年之後，唉，即係人面全非啦。去翻嗰個地方一睇，又撞翻，哇！真係真係好得意咯。即係呢一種情懷咧，係我哋個人都會經歷過。 而家大個咗聽，特別有 feel 嗱。原本咧就英國一個女民歌手叫做 Mary Hopkin。 Yeah. 披头四捧佢嘅， yeah. 一捧就梗系红啦。Those were the days.

好似一个舞台剧、音乐剧咁啊，头先好似真系，我音乐剧嗰度有个酒吧咁样，即系有个 pub 喺度啦，咁啊招下块镜，咦咁熟嘅呢个，哎呀原来我嚟噶嗰个，因为佢有句歌词咁样讲嘅，哇死啦咪老咗咁多啊， 系， 不过都系以前嗰个饮酒嘅地方嗰块镜，不过咧就真系会好容易会撞翻啲旧人嗰种情怀咧，好开心，呢个咧就系即系我哋相约就话，哎老地方见。啊旧时间老地方。咁头先嘅歌叫做 Those Were the Days。呢、這个歌佢 hit 到咩程度呢台湾都有人将佢变咗国语歌嘅。嗰阵台湾都唔好兴英文㗎嘛。咩刘家昌都将佢唱唔知叫做咩往日情怀呀好似叫做。好似叫做係啦好似。咁讲起今日嘅特别嘉宾呢虽然呢即係呢个电台嚟嘅咁大哥好似冇咩出声但其实我哋好热闹嘅喺度。喺有时我呢我坐喺中间呢望呢我成日将个镜头 pan 落去 pan 去有五个主播喺度呢全部熟口熟面嘅。咁但係即係开心就就我一望望住嗰个呢好似人哋玩呢一望到你唱即係玩游戏咁样啦。Katie Jackie! 嗨。 嗨咁呢个歌呢就係陈慧琳㗎啦好熟嘅。叫做薰衣草，女仔点解咁中意薰衣草？ 因为好似好 relax 咁啊，即系薰衣草系一阵令到人哋可以好舒缓一啲紧张情绪嘅一种气味嚟嘅。咁而薰衣草本身呢只歌咧，系佢有一套电影嘅主题曲，咁亦都系话佢喺入边系一个香薰治疗师咁啊。 哦，原来真系嘅。 系啦，咁亦都因为咁咧，我开始又尝试去了解一下一啲香薰治疗嗰方面嘅一啲知识。系啊。 哇！我求其问嘅啫。我冇做過 research 喎，原來專家嚟嘅。 唔係唔係唔係，即係因為我開始接觸呢一樣嘢嘅時候，我係想令屋企人都可以啊，除咗食一啲傳統中西醫嘅一啲醫療方法之外，有冇其他嘅一啲方法令到個人都可以健康啲咧？咁 就係呢啲芬香嘅 精油啊， 精油啊嗰啲咁樣啦。 尤其係疫情呢段期間，我鑽研得比較多啲呢方面啲身心靈嘅健康啊，或者係因為自己教。学生唱歌的时候会发觉哇咦啲学生会当中好似一个信箱咁啊唔系上堂啊同我倾心事嘅有时 因为心理医生咁 好得意嘅所以我好鍾意喺我个课室都会点一啲香 味我相信都系你我諗日日点啊因为你点到呢连啲头发都系薰衣草味色嘅。 点知啊佢今日戴工具全部紫色嘅。 系喎系喎。喂我俾你 话你即系水都系。 唔系即系离谱到你所有嘅你葵身嘅都系紫色啦。咁同埋呢俾你个樽水个樽盖都系紫色嘅， 冇错。 咁嗰个唔系你整嘅，嗰只牌子啱啱系紫色。 我想讲，其实我都系中意紫色，但我冇佢咁夸张。 系啊，我系换咗表带就系咁，咪表带都系嘅。 打型个电话套都好 match 啊 ，Charlie Jackie。 系啊， 其实咁啱啦。不过呢一种紫咧就女仔啲嘅，薰衣草啲嘅。其实我嗰种咧，人哋以为是黑色嘅。因为我的车都是紫色的、 哦、 深度你以为 是黑色的那隻都很漂亮的 我很喜欢的其实、yeah. 我自己创业的一个唱片 label 呢就叫做 Purple Label 哇、啊、 即是我喜欢那种感觉但是就不是你这种那么艳的紫色的女仔的唱着女仔的薰衣草来听 好啊 女仔版的 送给大家 浸浴前香薰后是不是从头来过叫身心变成净土我放松香气在怀内吞吐为陈年是非申诉冷不防流动心里汗毛想起了前度从回忆上路从泪水变滴露从头学到学我的薰衣草遇上火星话灵魂冒起生命线为什么我活不到更好为什么以为我很苦告别前 分手后，再照着游来游去，这伤心也能完好。我叹息，天使在云外听到，就拿着泪水洗澡，也许能填密一个泳池，寄走了前度，从回忆上路，从泪水变滴露，从头学到学我的分易躁，遇上火星话，灵魂冒起生命线，为什么我活不到更好？为什么以为我很苦恼？从回忆上路，从泪水变滴露，从头学到学我的分易躁，遇上火星话，灵魂冒起生命线，为什么？为什么以为我很苦恼？为什么太逝去的苦 我都是很喜欢一些歌曲能够好听之余能够抒怀能够治愈真的很治愈的感觉。 是有时真的放工回家播一次这首歌真的很好听。所以大家听回原版陈慧琳的 version 都很好 听。不是我刚才都差一点就是我现在把声音都好一点即刻醫到啊。 听个名字都即刻好翻。 不是啦是啦是啦还有只眼睛哇在那些浅紫色的薰衣草。我刚才一眯埋一听就好像哇前面呢现在很兴那些打卡点呢、啊嗯、打卡点住哇即是一望无际的薰衣草田 花海、 啊、花海、嗯、全部是紫色的薰衣草很兴的。的而且它是有用的因为人都是眼耳口鼻你听睇係咪同埋感受同埋香气添。 係气味好有回忆㗎俾大家。 係啦咁头先呢就係 Kelly Jackie 同我哋唱薰衣草。张敬轩嘅一首好出名嘅歌。点解揀佢文轩 呢首歌其实我觉得係惨情歌头先、哦、你哋话呢有时唱听或者啲薰衣草嗰啲治疗法咁样咧，都有啲帮助。其实惨情歌其实都好有帮助、哦。 原本嘅歌咧就系即系高雪蓝同埋傅佩嘉嘅，咁啊张敬轩有唱过。 嗯， 歌名一个字绝。 宁愿滞留在此处，宁愿叫时间终止，我不会。再信未来，我不要再看历史，还能活才是讽刺，故此不用做傻事，让痛苦轮回千次，将献那快乐有尽时，曙光全部熄灭，杀掉我影子，我只能独处，背后全没有支柱，什么叫绝望，抬起眼望望，如今我在你面前呈堂随便收看，灵魂被抽干，残留着躯干，从此与未了愿望全忘，地老天荒，还不够绝望，尚可更绝望，留给我日后用来形容前面惊慌，能够这样，谢谢你不忘，将仅有愿望都奉风光脸上， 曙光断步熄灭，杀掉我影子，我只能独处，背后全没有支柱，什么叫绝望，抬起眼望望，如今我在你面前情堂随便收看，灵魂被抽割，残留着躯干，从此与未了愿同存亡，地老天荒，还不够绝望，尚可更绝望，留给我日后用来形容前面惊慌，能够这样，谢谢你帮忙，将仅有愿望都风光敛状，什么叫绝望，抬起眼望望，如今我在你面前呈堂随便收看，灵魂被抽干，残留着躯干，从此与未了愿同存亡，地老天荒，还不够绝望，尚可更绝望，留给我日后用来形容前面惊慌，能够这样，谢谢你帮忙，将仅有愿望都风光敛状，何来未来未可预测，我对希望没期望，未放开提前释放，明知道败仗就不应对抗，能够这样全靠你帮忙，将恋爱绝后的标准答案， 好的歌呢就会很多人再重唱，所以刚才呢有两个名字，张敬轩又再唱，是不是刚才这个版本都是你的，好像是张敬轩的版本，又不是 又不是，我是拿了张敬轩的 key， 哦、oh, ok 啱 ke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将投资者融资买入证券时的融资保证金最低比例由100%降到80%，9月8号收市之后实施。中国证监会话，为了落实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的政策，促进融资融券业务，更好满足投资者合理交易需求，经证监会批准，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北京交易所发布通知，修订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将证券融资保证金最低比例降到80%。证监会话，适度放宽融资保证金比例，有利促进融资融券业务。日本环境省公布在福岛沿岸海域抽取海水样本的检测结果，表示放射性物质氚浓度全部合格。福岛核污水上星期四开始排海之后，环境省今日是环境省第二日朝早派出船只在周边海域11处地点采集海水样本化验，分析氚的浓度。今日公布结果，显示11个地点的样本中氚浓度都低过标准值下限，不会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环境省又话会每星期公布海域监测结果。中方早前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敦促日本政府纠正错误决定，立即停止核污水排海。俄罗斯调查委员会话，经基因鉴定之后证实，雅格纳集团创办人普里戈任在日前的空难之中身亡，另外9个遇难者的身份亦都同早前公布的乘客名单相符。事发在上星期三，一架私人飞机由莫斯科飞往圣彼得堡途中，在特维尔州坠毁，机上10个人全部遇难。当局其后公布死者名单，除了包括在6月发动叛变的普里戈任之外，亦都包括多个雅格纳集团高层。 翻嚟本港，喺荔枝角一个市集有售卖各地特色精品嘅档主话，如果以例如年宵模式举办夜市活动，希望政府提供诱因，包括免租。经营连锁茶餐厅的稻苗饮食专业学会会长徐文伟说，近来有不少港人北上消费，业界亦都人手不足，现在晚市生意比疫情前大跌大约六成至到七成。他认为如果要推动夜间经济，建议政府派发夜间消费券，并且推动跨业界提供晚间消费优惠，例如以夜晚八点划线，若果买八点之后入场的戏飞可以凭戏飞获晚餐折扣，又或者凭晚餐的单据换取夜间购物优惠等。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江玉欢建议，政府应该重新检视发展定位，例如希望吸引哪类型的旅客来香港消费，以免弱石乱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二骤雨较多，渐转吹东北风，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国剧830，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只要我哋揾到真正嘅巴士色狼，就可以还小怀怀你嘅清白。 呢啲人仲衰过贼，我哋喺边度捉佢啊？ 其他人可能唔得，但系我周游咧，有我自己嘅绝招。 国剧830，你安全吗？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元搭车优惠的。1938年或之前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9月至10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物料同结构往往会影响到建筑物嘅美学、稳定性同埋安全性。呢、這个户外展览就希望透过作品凸显可持续性同埋循环再用嘅理念，提高社会对环境保护嘅关注。 觸覺物料與結構對談這個展覽，目的是希望令參加者可以探索建築作為藝術形式的一種美學價值和創造力。觀眾可以重新透過觀賞這些藝術品和了解裡面的設計概念，或者是參加一些互動的建造藝術工作坊，以藝術的角度來到增加對建築物料和結構的一些理解，從而就將環保、美學、建築三合為一地呈現在參加者的眼前。 展覽將會展出本地多媒體藝術家 Annis 彭淑儀和雕塑家 Anton 潘星偉的作品。現在就等建造業零碳天地總經理蔡展祥為我們介紹部分的展品。 Anton 啦，潘星偉啦，就用建築入面一個好常用嘅物料，就係銅，製作咗一個麻雀橋。咁成個麻雀橋嘅概念咧，就係寓意住家庭之中一種好重要嘅情感嘅交流，同埋一種文化嘅傳承。咁至於 Atlas 咧，今次我就用咗一啲回收翻嚟嘅電線作為呢個環保嘅物料，去創作呢個水滴嘅作品。咁水滴嘅形態咧，係想表現出建築工人辛勞嘅汗水同埋淚水。 觸覺物料與結構對談戶外藝術展，即日起去到10月14日，建造業零碳天地大草地。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鐵塔 望不见欢欣人面，富士耸志，听不见有人欢笑，只有神像在远方迷雾，山长水远，未入其怀抱，弹到滩岸，点点轮廓，岂能及如灯在比波？俯首低问，何时何方何模样？回音轻传，此时此处似模样。何须多见，福多求，且唱一曲归途上。此时此处似模样，似模样。 呢个叫做铁塔灵魂咧，我将佢变成咗民歌版嘅，我好中意嘅，又吹下口琴啊咁。咁但系咧呢只歌嘅个意义好重大噶噃，因为咧喺70年代咧，许冠杰就同佢哥哥许冠文咧就合作咗呢只歌嘅。咁啊点解会讲合作咧？其实旋律就系 Sam 写嘅，咁但系咧许冠文咧就唔系写歌，咁佢就旅行咧就写诗嘅，哇呢、這个真系好好劲啊！寫首英文詩啊，咁啊拎翻嚟就係即係大約係講嘅，我周圍去嘅，啊喺即係鐵塔啊咩，我都見過，不過咧點都唔及香港好嘅。咁於是乎咧 ，Sam 就寫咗呢隻鐵塔靈魂咧，就開始咗我哋叫佢做新一代嘅粵語流行曲嘅，真係始祖嚟噶啦，啊差唔多第一隻，因為嗰陣佢鬼馬雙星都未有，就係、是、有呢一隻，就喺 TV 唱嘅，咁啊當然即係喺 TVB 啦嚇，咁、啊唱咗之后呢，哇大家都好鍾意，就开始咗我哋呢个世代嘅粤语流行曲㗎啦。OK， 咁返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啦，今日我讲过啦，有5位特别嘉宾，咁佢哋全部都系电视主播嘅身份。许文轩啦，王杰东啦， Kelly Jackie 啦，林子博同埋潘盈慧嘅。好啦，讲起头先讲话主播啦，佢哋咁多位咧都係身兼多職嘅，同埋咧就係好多把刀張張嚟嘅。其中一位就係阿建東啦，阿劉阿黃建東。咁咧你咧就我突然間會見到你好得意，我覺得隻歌好得意，就係、是、教人咧就健身嗰隻咧。係， 因 為叫做個個都會笑，即係呢隻歌就永遠即係一聽到佢唱或者見到佢跳咧就更加會笑。點解會笑呢？因為熟咯嘛，大家係咪？ 係。同埋最主要，我好期待咧。雖然話觀眾睇唔到，即係聽眾睇唔到，我想你企喺度唱， 應該要佢逼佢一定要企喺度啦。嗱，企喺度唱同坐喺度唱完全唔同，其實一定要企喺度嘅，同埋要喐埋先唱到嘅隻歌。咁呢日平安喐，你講短版先啦，你少少介紹咩嚟嘅咧？我喺電視成日見到你一出咁樣嘅戲 嘅，係 跳埋唱埋嘅。 其實就幾年前咧，嗰陣時候職安哥揾我，因為之前我拍咗一堆搞笑片，咁佢就話：喂阿東啊，我哋嚟緊咧，即係疫情關係想你可唔可以拍個搞笑嘅跳舞片啊？即係等啲人可以跳舞喺屋企。 即係佢俾啲工友。 俾任何人， 你以為職安局嘅？你話 係啊，職安局啊，即係工友啊，即係全港嘅 市民 啦，係啦，即係提醒所有人。咁跟住我就自己其實呢個歌咧，我係嗰陣時候拍一套劇咧，個 melody 咧就係拍《平安谷之鬼谷傳說》，而有呢個 idea。我講真嘅，嗰陣時候我自己個腦裏面咧就諗住惡搞《平安谷之鬼谷傳說》，咁啊一路都冇機會啦。咁我就突然間我就覺得，咦平安喐咁樣，咁我就同佢 sell 呢個橋啦。我話喂，不過我彈一段 melody 俾你聽。咁我就話咁樣啊，咁佢話幾得意喎。咁呢個咧係我第一次咧係作曲啊、填詞啊、導演啊、編舞啊、監製乜嘅，即係一個劇嘅，由冇到呢件事出世，所以對我嚟講幾。好特别喺电视见到自己一个 编舞都系你啊， 编舞我噶， 喂编嚟睇下， 编嚟睇下，教大家跳啦， 教咧我哋今日嘅即系主播联盟啦，一齐跳一齐，真系会和住你一齐跳伴舞，同你伴舞。 Okay. 好，各位朋友，呢、這、一个作者一身包办啊，5个角色嘅黄建东，平安喐，一齐喐啊！ 有个平安叔，平安叔奏着平安曲，平安曲教你平安欲，平安欲动你身体每嚿肉，望下我左与右，拧下我的肥膏，揈下对膝头，拧下个 pat pat肩颈与膊头，平安曲炮制平安竹，平安竹手下平安福，平安福赐你平安禄，平安禄令你清真够脱俗。有个平安梦，平安梦发下平安根，平安 run 踩跳平安针，平安梦自信开心最迷人，拧下你颈部让你变得年轻，十秒压腿要定，健美的 body 青春无变形，随便的话随便的话，平安歌接到平安歌，平安歌永远唔甩拖，平安喐跳到人 encore， 平安歌令你不可再懒惰，立志要 fit 到流，蹬脚咬腰揈手，尽发挥小宇宙，任你点样 freestyle 我接受。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put down your stuff. Give yourself a minute, come on, let's stand up. Move your shoulder, your chest, your thighs, your abs. Relax and enjoy. 一齐嚟唔该，平安曲教你平安喐，齐喐手也要齐卷腹，零 pat pat 再去摇双足，平安喐令我好想再继续，平安曲教你平安喐，齐喐手也要齐卷腹，零 pat pat 再去摇双足，平安欲令我好想再继续，平安曲教你平安欲，齐欲手也要齐卷腹，零 pat pat 再去摇双足，平安欲令我越做越满足。 哇！多谢。 醒晒， 醒晒， 醒！ 我第一次在电台唱 live， 好多谢 Albert 俾咗机会。 犀利啊！多谢。啊，平时嗰啲节奏咧都可以追得到，越嚟越快，同埋越嚟越升得高啊！半半度半度咁升上去咧，为升升咗升咗三楼噶头先。小心啊！嗰啲安哥话大家喂有冇安全带啊？惊要跌翻落嚟。不过好得意嘅只歌，咁啊都啲破天荒咧，你嗰啲压韵咧压得好好啦，啲谷啊、郁啊、缩啊，全部齐晒。 我坐喺公园度五个钟咯，我唔识填词嘅，因为我啲呕啲词出嚟系啊。 哇！仲有咧最犀利咧就破天荒咧就中文。和英文都押韻， 是啊， 英文都押埋韻嘅，係咪啊？咁啊，同埋咧，因為你有一段英文咧，其實好有意思嘅，因為將即係呢一個嘅啊，即係呢一個信息咧，帶到外國都得啦嘛，係咪啊？真係喎， 因為 有國際化嚇，咁啊真係我哋嘅平安國際歌手， 係咯？點解要喺公園度寫咧？因為望住啲公公婆婆喺度喐噶嘛， 加平安啲係咪？ 因為我屋企已經冇曬靈感咯， 即係對住 Auntie 莫諗唔到嘢， 諗唔到。 好得意嘅啫，亦都系有即系好有功能嘅一只歌啦。咁我都觉得即系逢系呢啲以前喺嗰个年代咧，即系硬硬正正嘅，即系啲比较平实嘅信息嘅方法咧，系应该要改成咁嘅。咁大家又容易记啦嘛，系咪啊？即系又有歌仔唱啊，唱歌系至好噶啦。唱歌容易入脑，系咪？即系将呢啲信息咧，全部变晒得意嘅跳舞歌词。好啊，叫做平安喐。哦，原來個 story 就係蘋果個平安谷嘅即係惡搞翻出嚟 ，idea 嚟自 ，idea 來自嘅，咁就好彩早啲啫，如果唔係即係一陣間即係節目完嗰陣，你先就大家一齊起身平安喐啦，咁樣就 瞓唔翻啊， 真係瞓唔翻，唔係講笑嘅，淨係聽咧都已經係，不過仲有一樣嘢咧，即係如果大家跟住你做咧，我驚大家唔知夠唔夠氣，都幾辛苦㗎，真係都喐得好快完。 约 Albert 做先， 好拍片， 朝头早，朝头早， 唉，都系揾只抒情啲好啲啊！ 抒情 咁夜唔好搞住，唔好搞住，唔好搞住啊！

有天，哎，多谢晒啊， 多谢 阿莹，潘莹为同我哋唱至少还有你。咁大家呢又扭开 TVB 嘅电视呢都会一个礼拜会见你几多次啊你估。 都好多日嘅其实。 我成日都见到我成日都见到。即係我又唔係日日都睇到㗎嘛。 啊、 都成日见到即係话你差唔多日日都出 現。唔係呀係我哋有缘分啊。 係啊。咁阿莹呢即係潘莹慧呢就係、是娱乐新闻台嘅主播啦，咁啊经常都会揸住个麦咧访问呢个访问嗰个咁样啦，咁所以成日都见到你嘅身影啦。我想问咧，你入行大约嘅经过系点噶？ 我个入行嘅经过其实我系毕咗业之后咧，我系见到边度有请人，咁我就即管去寄我嘅求职信咁样啦，咁啊见到公司 TVB 就请人去做幕后剪接啊。 哦， 系啊，咁跟住我因为嗰阵时啱啱毕业你。知道你可以做啲咩咧？見到有人請就做啦。咁我就 剪接喎、 啊，我做剪接啊， 唔拉更嘅喎，可能。 咁跟住我就佢就真係請咗我。 係啊。 咁我就入咗去娛樂新聞台度做剪接。 哦。 係啦，咁啊剪啲娛樂新聞嘅片咯。 係咩？係啊。 係啊，跟住做咗一年之後咧，咁咁啱佢哋嗰邊就請人，就問我：喂，阿瑩，你有冇興趣？ 即係幕前啦。 過嚟做記者先嘅， 係啊， 係啦，咁跟住我，咦都得喎，因為我讀書都係讀嗰上咁上下嘅嘢嘅， 係啊， 係啦，咁我好啊，不如試下啦咁講，咁啊過咗去做記者，咁啊做咗幾年之後咧，就慢慢又轉下一步就啊，不如你有冇興趣做主播啊咁講，咁、 哦、 就一步一步咁樣上， 哦、真係咁都有嘅，即係係 啊， 即係所以咧，即係提醒大家咧，就唔好諗住誒揀到一定我讀嗰樣咧，一定要做翻嗰樣、啊， 真係啊， 剪接啊或者係掃地啊都去咗先。你唔係噶，真係噶。如果你有緣分，你都會轉翻噶嘛。 係啊， 轉翻啊！阿志偉啊，突然間話：哎，我唔得閒啊，你做啦，總經理咁樣噶。 咁大， 有咩咁出奇啊？呢、這個世界 都係嘅， 真係喎、啊。志偉點會即係諗到做 TVB 嘅總經理啫、嗯？我相信佢自己都未諗過。 係啊， 即係我識佢咁多年咧，冇從來唔會諗話我想做咩咩巨頭咩咩 啊 巨頭唔出奇，佢老闆做咗好多年啦。咁、 嗯、 但係咧，你冇可能即係做咗自己喺度做藝員，佢唔係做編導，唔係做監製喎， 係啊， 做總經理喎，都幾大。所以咧，阿瑩啊，如果你有陣時有機會再即係寫求職信咧， 係啊， 你寫多一行。 寫啲咩啊？ 我唱歌好叻嘅。 哇！唔敢。 Okay, 有用噶，有用噶，真係有用噶，唔係講笑。唱歌，哦、如果你唱歌叻咧，即係做乜嘢都得嘅。 系咪？ 即系真系做，譬如好似咁啊，譬如你起碼咧可以搶咗Kelly Jackie 嗰份工啊！ 哇，梗係唔得啦！ 教唱歌啊嘛，咁啊可以都得噶咩？ 你教唱歌再加點樣做 訪問？ 冇錯啦，兩樣一齊。 咁呢樣嘢你都有做主持喎，但係 少少啲，我講主持唔通。 喂林子博，你啊即係翻嚟啦，兩即係探下香港朋友嘅，跟住都會翻去噶啦。 係啊， 咁下次咧，即係我要今次有少少即係投訴你啊。你空手而來啊！你冇手信帶嚟2000多啊！你知唔知啊？嗱，我俾個 tips 你，你原來發覺咧 Manchester 下次你帶個足球嚟，個足球咧上面有啲曼聯。 球星嘅簽 名你扮都得噶啦，我當係噶啦。 O、okay. K， 因為好難揾佢哋簽嘅，我都知道。講笑啫， 簽個名俾你。 講笑啫，曼切斯特咧係一個即係我哋即係多年球迷嘅聖地嚟。 係啊，冇錯， 有少曼 超星 係曼聯迷啦。咁啊講笑啫嚇，咁我知道你又今日咧就冇兩所招，不過有隻好嘅歌叫做《空手而來》，都襯景嘅。 爱你最好抛开你，脚印如路过雪地下，事后记不起，纯属片刻滋味。永远带不走的你，梦浓情动有趣美好，能娱乐自己，无妨爱着你。握 手相识了便有尽头，破手破过了最好朋友，让情感站在十字的街口，前路便没有。分手简单说为了自由，挥手以后无以后，让两手不触碰更加不留，葡萄必熟透。 新嘅时间进入咗二千零歌再重聚比较后段噶啦，咁诶仲有一小时嘅现场直播。大家好，我系 Albert 安柯瑞强，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有主播联盟嘅五位好朋友，我哋有许文轩、 唱呢只歌咧，就系由周慧敏作曲，送俾王建文嘅《石》，寻找消失的过去。 难道最初急于一起，知己却未曾知彼？还是你心不生不死？分开去爱去，谁更妒忌？能同在岂因非干脆，都为害怕独居。告别原因都琐碎，纯为爱恋得太进取。大家都在寻找消失的过去，只能重复相处到疲累。在迷恋之后迷失之前不算敌对，不必有人爱便告吹。若果只为无法留下找证据，无谓谦虚，不止他想插队。不要为了选择谁和自己过不去，别信生生活会推翻过去。情还在，岂因非等对，只为共处乐趣。厌倦原因都琐碎，纯为爱比他爱斗嘴。大家都在寻找消失的过去，只能重复相处到疲累。在迷恋之后迷失之前不算敌对，不必有人爱便告吹。若果只为无法留下找证据，无谓谦虚，不止他想插队。若你肯因我落泪，何妨从头面对，没有真感情也不枉爱侣。就当赌气陪我忍痛挨下去。 寻找消失的过去，多谢晒许文宪 Hangman。经常都去迪士尼玩的 Kelly Jackie， 佢话夏天去边度玩最好？唔使谂啦，都系着件米老鼠的泳衣，去翻同样的地方都得噶。仲有黎明去陪你。梗系去啦，系黎明约你夏日倾情啊！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暗中相约在这刻，承诺就在夕照后，斜阳别你渐离去，亦会不归家，期待我吗？是你吗？能否轻轻转身吗？盼你回来静听我的心里面说话。 每天我衷心祝祷，祈求夏季快来到，让这么一刻仍能爱吧。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像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相信吗？我已深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牵挂。是你吗？能哼出这首歌吗？你我最爱沿路唱，以歌声替代说话。这首歌在梦里面完全为了你而唱，让我的声音陪着你。 谢谢 Kelly Jackie， 夏日倾情。跟住我哋今日特别嘉宾林子博，佢将会倾情演绎一首歌。佢嘅作品唔系普通一首，系将佢嘅所有嘅感情都放入去。子博，呢只歌叫做《枕边》，我哋感受到嘅。 几多次看你甜睡的脸，几多次陪伴长夜失眠，共你度过多少风景变迁。床的一边如今消失了你。的温暖是我面对渐远的光线，几多次无力地在感叹，几多个流泪着的夜晚，尝尽患难时光一去不返，盲目地面对生活，重新每个习惯，却总想起你看着我的眼。如今枕边的你，我已找不到，而是一张每天也是虚号，沉重没半点安慰，繁忙无聊的交际， 在耳边细诉，但你已听不到。如今只得我向世界宣布，陪伴着你的我是多自豪。脱去痛苦枷锁，忘掉时空交错，约定千年后枕边再遇到。几多次无力地在感叹，几多个流泪着的夜晚，尝尽患难时光一去不返，盲目地面对生活，重新每个习惯，却总想起你看着我的眼。如今枕边的你我已找不到，而是一张每天也是虚耗，沉重没半点安慰，繁忙无聊的交际在耳边细数，但你已听不到。如今只得我向世界宣布，陪伴着你的我是多自豪。去痛苦枷锁，忘掉时空交错，约定千年后枕边再遇到。脱去痛苦枷锁，忘掉时空交错，约定千年后枕边再遇到。 多谢林志博为我们再次献上这一首《枕边》，他的枕边人一定再听到。郑国光老师写了一首歌，他的歌词就是讲我们人生必经的道路。 为什么生世间上此刻许多爱与伤，为什么争斗不绝，欢欣不永响，问为何人全隔膜，难免无真相，问那天可找得到理想中的乌托邦。为什么伤鬓斑白，光彩消失面容上，为什么此发俱落，一张怪模样，问为何年年春归，无数难春去，问那天可再一见我当初的旧模样。为什么竟会生病，辗转反侧在床上，病榻中许我一吻，怎可永无恙，问为何常存空想，受病谁可免，是众生必须经过

多谢阿莹，潘贤惠嘅一人有一个梦想，实现咗未啊？ 希望可以尽快实现。 咁即系咩啫？咩嚟啫？ 系啊，可唔可以讲翻 系咯？ 系诗词啊，咩即系点击？女仔嚟噶嘛？林子波人哋。 挥后讲系咪？ 挥后挥后。 咁唔系嗰个梦想，未必系你心谂嗰个咧。 系咯。 或者系 快啲嫁得出嗰啲啦， 唔系一定呢个噶嘛，系咪一定嘅？咁 anyway 咧，呢个歌你即系， 你都忍唔住笑啦，听到呢个梦想， 真系好嘢呢个歌，都写得好好嘅。嗱，即系两个人又点咧，三个人又点咧，咁又调翻转就失恋嘅时候点咧，就乱晒龙啦，三个人就冇啦嘅。咁啊，打电话俾黎瑞恩咧，即系问下佢几时嚟再唱呢只歌先。anyway， 我哋嘅梦想当然其实实现咗都唔紧要嘅，仲有噶嘛，又可以有另外一个梦想噶嘛，系咪？ 都系嘅，都系。 系啦，我哋细细个已经听嗰、那个预言啦，啲预言咧都系我哋作嘅啫，即系第一个梦想，第二个梦想，第三个梦想系咩？第三个梦想又有三个梦想嗰啲咧， 系啊系啊系啊， 你听过噶啦，呢个细个就识噶啦。不过咧，我哋今日嘅梦想好简单嘅啫，就系即系与众同乐，一齐咧系唱歌。由小今日咁样聚埋一齐，除咗可以即系倾下偈，同埋咧可以唱翻自己心爱嘅歌，同大家一齐分享。我哋还有半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一阵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内地听日起将证券交易印花税减半，即是由0.1%下调至0.05%，是2008年以来首次下调。财资市场人士温钢成形容，中央今次是重手出招，希望挽救内地股市的走势。内地股民亦都对股票印花税比较敏感，估计今次大幅减低印花税能够提升投资者的信心。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决定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成立小组，专责研究如何增加本港股市市场的流动性，要求尽快成立和展开工作，希望在施政报告公布前向他提供意见。政府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有关研究增加股票市场流动性的专责小组将全面检视影响市场流动的因素，并向行政长官提供建议。专责小组的组成等详情稍后公布。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表示，控烟咨询上月起展开，至今收到几千份问卷调查意见。他说咨询到下月底才截止，希望市民踊跃发表意见，让政府制定未来的控烟策略。他又强调，明白社会对于控烟有不同声音，政府会尊重不同意见，但希望大家以下一代的健康福祉为依归。被问到有意见认为市民对吸烟有选择权，李夏欣说，如果本身已经有烟瘾，这样并非自由选择意志，而是健康问题更重要。他又说，控烟的其中一个策略是管控供应，因此需要加强对私烟的执法，赞成加强堵截。日本环境省公布在福岛沿岸海域抽取海水样本的检测结果，表示放射性物质穿浓度全部合格。福岛核污水上星期四开始排海之后，环境省第二日早上派出船只在周边海域11处地点采集海水样本化验，分析穿的浓度。今日公布结果，显示11个地点的样本中穿浓度都低于标准值下限，不会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环境省又说会每星期公布海域监测结果。中方早前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敦促日本政府纠正错误决定，立即停止核污水排海。 一架载有23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美军鱼鹰运输机在澳洲北领地附近参加美国和澳洲军方的联合作战演习时坠毁，造成至少3人死亡5人重伤。美国军方官员在一个声明中表示，军机在达尔文港以北的提维群岛附近坠毁，5个海军陆战队员受伤获救并送院接受治疗，不过由于出事地点偏远和人烟稀少，增加救援难度。这个官员又说正全力进行搜救工作，将调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骤雨较多，渐转吹东北风，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日间干燥。现在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爱一世家书选举。 亲爱的老婆，你幸不幸福啊？我曾经听讲过，如果要令身边的人幸福，就要令自己幸福先。所以我 想知道这封家书讲些什么，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的微电康康啦。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白羊喜，留下欢欣的印记，静默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 以前领歌再从最进入最后一个部分了，时间是11点38分，我是 Albert Long 徐强。 好高兴，好荣幸，好多谢请到今日嘅主播联盟嗱。咁、其实佢哋冇联盟嘅吓，不过系我改嘅啫。因为我觉得佢哋真系全部都系主播，好少有好难得啊！有机会佢哋五位主播咧，即系电视嘅主播都可以走埋一齐，因为佢有个共通点，大家都好中意唱歌。我哋请黄建东。最爱是谁？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有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今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 多谢黄建东的《最爱是谁》，既然是最爱，就无可改变。我们有 KJ Kelly Jackie， 不会改变的爱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If I had to live my life without you near me。Days would all be empty. The nights would seem so long. With you I see forever oh so clearly. I might have been in love before, but it never felt this strong. Our dreams are young and we

11:53，呢一分钟更爱你，多谢晒潘盈伟。今日最后一首歌，我哋都系多谢五位主播歌手，其中一位远道从英国回来嘅林志博，歌名叫做《有过你》。 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了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谁可担保每刻都会衷心赞美？想要铭记当玻璃碎片散落地，多么的泄气，好风景从来自欺。天气早变了，但我怎可放弃？能靠依的膊头，能分享的自由，我多么想能忘掉有过覆水难收。曾跌伤的额头，还怎么否认当初因自私占有？盲目拥吻过之后，即使爱还有，就可以确定原来还未够。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雷，再痛苦同途人还是要守。能靠依的膊头，能分享的自由，我多么想能忘掉有过的覆水难收。曾跌伤的额头，还怎么否认当初因自私占有？盲目拥吻过之后，很想我还有，未失去过，未知真情拥有。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了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 向陈百强嘅《有了你》致敬嘅一首叫做《有过你》。多谢晒五位主播联盟嘅成员，再次多谢许文轩、黄建东、Kelly Jackie、潘贤伟同埋刚刚唱歌嘅林志博，更加多谢弹紧我哋晚安歌嘅癫时靓声琴手同埋阿坚哥 ，Thank you， 希望大家有个甜蜜嘅美梦，全世界嘅朋友都系一样 ，Sleep。Lay me down and hold me closely in your arms, and I will close my eyes. Please promise me that when I wake up from my dreams, you'll be there by my side. Love, if you say,slip away, and I can go dreaming of forever more, but I won't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多谢喺心机旁边听咗我哋三小时二千零歌再重聚嘅所有朋友听众，远在海外嘅更加希望你哋林子博，你会将呢个 message 带翻去英国，话俾佢哋听，今晚你嘅歌声一年内咧都可以上网再听， 好， 全世界都得嘅。 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途，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可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九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再重聚，阿巴拉摩瑞强再同你见面。Good night.